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将进入到我们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活力资讯，来关注。近日，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大约2200家展商参展，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达57个，展出全球精品图书达30万种。这届图博会采取线下展会为主，线上网上平台配套，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举办，成为全球疫情下首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重要大型国际书展。展会期间将举办第15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北京出版高峰会议、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论坛等交流活动。再来看，近日书圣大足大足石刻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四展厅开展，大足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等宋代至明清石质文物将亮相。这次展出持续到11月17号，展出面积大约1000平方米，展览文物数量共82件套，其中宋代至明清石质文物66件，包括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观音像和香炉等精品文物。此外 3D 打印复制品、纸质线描图、千手观音修复工具等16件展品也将展出。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50000多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再来看，近日北京环球影城开始放票，多家 OTA 的平台数据显示，门票不仅出现秒光，中秋节3天假期和国庆节的7天长假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也全部都售罄。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上1200元起的贵宾体验商品已经下架，1700元起的思想贵宾体验也已经没有票可买了。现在呢，北京环球影城啊是比较火爆的，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啊要错峰出行，错峰游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了，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活力会客厅。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要聊一聊博物馆策展的这件事儿。首先呢，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遇见博物馆的策展人，我叫孔博川。 欢迎欢迎博川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我们今天邀请博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啊是因为最近您又有新的作品了。 是我们一个团队的作品。对啊，现在呢是在嘉德艺术中心啊，我们展出的遇见拉斐尔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大师馆藏展，它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大师拉斐尔的展览，欢迎大家来到嘉德艺术中心观展。 嗯，那这一次在拉斐尔的真迹在中国的展出啊，它前后都经过了怎样的一个筹备的过程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展览呢，它是属于拉斐尔逝世纪念500周年的大展。拉斐尔呢，他在1520年去世，那么到2020年呢，刚好是500周年。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展览被推后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展览呢，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纪念大展当中的一站，是受到意大利文化部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大力支持的，由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嘉德艺 术中心、意大利圣卢加国家美术学院以及意大利翁布里亚国家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展览。那其实准备一场展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比如说从前期的展品选择和去借展方的沟通，以及我们的运输和保险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那比如说我们这次的真迹呢，他们一共有39幅啊、但是其中有一幅在8月31日回到了意大利。那么在这些真迹来到中国的过程当中，其实经历了非常繁复的这种手续啊、尤其是海关的检查。那么对于真迹的这种保护，我们也给予了最强的物理条件的这种设施。大家来到展厅可以发现，我们的展厅当中的真迹都被专业的这种文物展柜保护了起来，因为它是要求恒温恒湿的。尤其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展品，距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有500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它对物理条件要求是极为苛刻的。比如说我们的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那我们的湿度就在50%左右，这样每天的监测可以保证给予我们的展品最好的保护啊，所以我们在外面加了一些玻璃的这些展柜，希望大家到展厅当中可以去很好的观赏啊我们的展品。那同时对灯罩也是有要求的啊，比如说我们会用专业的文物性的这种灯罩条件啊去保护我们的展品，所以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背后的努力啊，去呈现这样一个展览。 我记得就是在故宫展出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那个要求是极为苛刻， 对 是展几个小时他要放回去。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品需要这样去进行保护吗？ 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用了恒温恒湿的展柜啊，但是我们不会说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展几个小时就把它送回去。但是呢同样的，我们有一件展品，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湿壁画啊，它在8月31日就回到了意大利啊。那原因呢，其实也是因为它要受到额外的保护，因为湿壁画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原则上它属于不可移动的展品，但这一次它来了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意义来说是非常重大的。 我比较好奇哈、壁画不应该是画在墙上的吗？ 对， 那它怎么能够把它 剥离下来？ 对，然后再运过来呢、难道是把墙放下来吗？ 因为这一幅湿壁画原则上来说不应该被移动，但其实它是一个残壁，就是现在有许多我们对壁画的保护是把它从墙壁剥落下来啊，为了更好给它更好的保护。那么这一幅其实就属于当中的这一个序列啊。那么这一幅呢，我们叫做池花式的孩童啊，它是拉斐尔的真迹。它呢在乔尔乔瓦萨里医院名人站当中记载，应该是属于先知以赛亚当中的第一个版本啊。大家来到展厅也可以很好的去观赏，说哎，拉斐尔在创作湿壁画的时候运用到了什么样的技法，运用到了什么样的技巧，以及它传递出来的这种绘画的哲学思考啊，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另外湿壁画这个词儿、我觉得肯定有很多朋友也不是很懂，湿壁画所对应的是干壁画吗？ 对，其实湿壁画它是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一种应用于大面积墙体的啊这么一个绘画的方式。那为什么要用湿壁画呢？是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会比较长。湿壁画呢，它通常是以这种粗制的熟石灰啊，粗制的先在墙面上打一层底，之后呢再以细制的熟石灰一层一层的往上封。那么它通常是4层，但倒数第二层的时候以画笔勾勒人物的原型，然后以干磨的颜料蘸水在未干的墙面上去描绘颜色。这样呢，当颜色和墙壁完全融在一起干透之后，它就不易剥落，可以保存的时间比较久。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对物理条件要求比较高，所以湿壁画到现在都非常的珍贵。那么大家现在来到展厅里面会发现，哎，我们所有的真迹中间只有2幅是拉斐尔的真迹，当然现在就只剩一幅了。哎，为什么说拉斐尔的真迹这么珍贵呢？那首先肯定是和拉斐尔个人的这种创作时间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只活了37岁，所以他真正创作的时间大概就20年左右啊。在这短短的20余年，他创作的大部分还是湿壁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以年纪单位的时间非常久的、极其考究的这种绘画创作模式。所以我们现在可考的说，拉斐尔他的这种画作其实在180幅左右啊，而且大部分是湿壁画，所以大部分都不能被移开， 移动 离开意大利，而且它很多都是国宝级的这种绘画，也不会离开意大利，或者说它本身保有这种，拉斐尔馆藏的这些博物馆，或者是gallery， 就是 画廊，所以这次能来两幅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了。对， 那这个湿壁画它画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这次展出的应该就是在墙上，不是在顶上的那种吧？ 对，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一幅叫做《尺画室的孩童》。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是先知以赛亚啊的第一个版本。那么创作这种绘画来说呢，因为它的层数比较多，而且呢它对颜料的要求也很高，所以这种绘画但凡画错一笔的话，是要把整个墙面全部铲除再重新去绘画的。所以绘制湿壁画来说，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的久，大部分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计数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种大型的湿壁画，可能都是经历了画家啊一辈子，有的真的是一辈子去这个心血去创作这些壁画，所以他们是很珍贵的。 那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差错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盖上不行吗？ 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像油画啊这种方式是非常普遍的，就把它盖到，然后我们重新再绘画别的。但对于湿壁画来说，首先它非常多的这种封层啊，所以呢对于盖上这个画，你可能再多加了一层，那么你加的这一层和之前的这些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对于湿壁画来说想去涂改是不可能的，它只有说把整个墙面铲除重新再来一次啊，所以它非常的复杂啊，或者说它整个经历的这个过程要比其他的绘画啊更加的久。 也就是说它整个的创作的周期还有它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对对，没错。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次能够来到中国展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这一幅绘画，那我们当时点胶的时候这一幅绘画可以说点了很久很久，基本上通宵去点这一幅画。 点胶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骤？ 点胶其实它是现在对于一些真迹在进到展厅的时候，我们会对它的整个条件做一个考量，看它是不是在运输的过程中有所损害啊，它在上一站是不是有一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是不是要及时的去做修复啊，然后我们还会根据它的这些条件去签署协议，这样子对于我们整个展品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流程啊。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哈，有一些展品然后它在展出或者是运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损坏的话是要赔的吧？ 对对，没错，所以就是会有保险对于我们真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啊，是保险来赔。 对， 那么除了我们这一幅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湿壁画之外哈，我们这次的展览还有哪些作品展出？整个的策划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整个展厅呢是39幅真迹。那在8月31日湿壁画回到意大利之后，我们还有38幅。那这38幅呢，其实也是非常珍贵的。那首先在第一单元当中，打个比方，我们有来自翁布里亚国家美术馆的5幅佩鲁吉诺的真迹，这在以往的拉斐尔相关的展览当中是极其少见的。那佩鲁吉诺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布面淡彩或者是木板淡彩啊，它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它在运输啊或者展览的这种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极其严格的保护措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佩鲁吉诺的绘画当中窥探到说，拉斐尔他在没有形成非常完整或者成熟的这种绘画体系之前，他受到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展出一系列将拉斐尔奉为神话或者是奉拉斐尔准则为经典的这些大师，他们的作品中是如何呈现拉斐尔法则的比较著名的就是彼得罗达科尔托纳、卡尔罗马拉塔、安东尼奥卡诺瓦等等一系列在内的。所以大家来到展厅当中，我们说遇见拉斐尔，遇见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位来自乌尔比诺的天才画家，更多的是遇见拉斐尔如何将绘画思考以及哲学体系融入到自己的这种法则当中，并被后人不断的去沿袭和模仿的。所以这是一个系统。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就是他的绘画法则，其实对于很多我们参观展览的朋友来说就是觉得真好，这个画的不愧是大师的作品。但其实大家很难从技术的角度去分析除非是非常专业的有绘画背景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也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他的绘画作品为什么能够被奉为经典流传这么多年，他究竟有什么样独特的地方呢？ 对，这也是我们展览当中希望为大家呈现的。 嗯， 如果大家首先来到第九单元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拉斐尔的生平墙的，会发现他一个人的一生在这短短的一面墙上啊，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体现。 嗯， 那么拉斐尔他1483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乌尔比诺，1520年逝于罗马，所以他其实只有37岁。 嗯， 他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年纪，就达到了许多画家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那么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哎，这就是我们希望和大家探讨的，给大家展现的拉斐尔的经典法则。那对于拉斐尔来说，首先素描在绘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家在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在我们的素描区啊，都可以看到拉斐尔的素描，它是非常精细的。那说明拉斐尔创作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在不断的完善之中，慢慢的去探寻自己的这种法则。 嗯， 那么其次呢，拉斐尔认为建筑与绘画是统一的，就他在绘画当中构建建筑，以及他在建筑当中完成绘画，都形成了极为牢固的范式。这个呢是体现在我们的四单元啊，以及我们的七单元啊，包括拉斐尔的湿壁画，包括拉斐尔作为建筑师所设计的这些建筑。在七单元，我们展出了布兰克尼奥宫府邸外观模型啊，大家可以看到拉斐尔作为建筑师，哎，他设计的这个建筑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其次呢，拉斐尔的法则还包含他可以用最细腻的笔触去描绘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哎，这些包括爱、友谊、平等和和谐。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受过啊专业的艺术史的这种氛围啊，或者是学习啊，或者是专业的美术学啊，去到展厅当中，这些是直击人心的，马上就可以感受到说这个人赋予了他笔下人物灵魂的张力啊。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整个贯穿展厅的，是说拉斐尔他是一个极具前端性的这种思考的画家，他在文艺复兴的鼎盛的时代，他有意识地去回归古罗马、古希腊当时的一些艺术的这种成就，但他不是完全的去拷贝，反而代之的是，他是一种在这个基础上重塑美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此完成的创新啊，这些是整个贯穿在展厅当中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展厅里面，在我们的展览里啊，慢慢地去探讨、去追寻啊拉斐尔的这些准则。 其实说我们每次去看一个展览啊，尤其是看比如说文艺复兴时代的啊，这样的展览，有很多朋友哈，首先就会产生一个下意识的感觉，就是哇，听起来好像就是看不懂的样子，或者说觉得是不是太这种深奥了，太高端了，好像哎呀，我接触不了，而且我看不懂，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听了名字，大家觉得哇，这个离我太远了，我可能就算是看了也看不明白，理解不了。所以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和我们的这些著名的作品以及它的真迹会有一种距离感的感觉。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策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当然是好的，那么如何扩大它的影响力、传播率、它的到达率，这个是不是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命题？ 首先呢，我们在空间当中，比如说这次我们展览设计的这种空间是依据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建筑，是它是拱廊的这种模式，然后它是非常严格的轴对称的这种图形。那么大家来到展厅当中，首先被建筑的这种外观包裹在展厅里啊，就可以很好的融入这个氛围，这是我们考虑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希望可以把展厅的单元划分得非常的详细，它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在里面的。所以大家进入到展厅，从序厅第一单元到最后的第九单元，哎，它是有一个思路在里面的。就走完这一圈，哎，我们明白它是根据了怎样的脉络啊，去完成这个展览的动线的。那么其次呢，我们在展厅当中啊，比如说我们会有语音导览，还会有人工讲解啊，这些不同的去服务不同观众需求的这种群体，那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探讨啊，说为什么这幅画会被放在这里，为什么那幅画会被放在那里，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怎样更好的去理解他们。其次呢，关于展厅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在第四单元做了一些多媒体的这种陈列，那么多媒体它会有一些投影，在投影上面它分步骤啊，完整的呈现出了拉斐尔湿壁画它从最开始构图啊，到人物成型、空间排列，它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我如果没有学过美术史的话，就站在这个多媒体的投影前面，哎，看完这个小影片也会有相应的了解。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一次美学的 科普的小课堂一样， 对对， 从拉斐尔入手，我们会走进一个整个关于美学的一个很大的世界当中去。 对对， 嗯，哎，我觉得如果其实我们知道拉斐尔的名字可能是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 嗯，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课本里面还有他的应该肯定会有他的出现， 对， 可以结合这次展览去看看，也许会让大家印象深刻，而且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对，没错。 嗯嗯，我们再讲一讲，就是在整个布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故事？ 嗯，布展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艰辛的。 啊，为什么？ 布展的话呢，首先我们的画作的体积都比较大。比如说我们加拉特亚，比如说我们圣路加在拉斐尔面前绘画圣母子像，所以他对展柜的这种要求，尤其从承重啊或者展墙的设计上啊，都会有相应的这种要求。那么在布展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啊，在前期在做了非常多准备的情况下啊，我们希望可以说能缩短这个时间，尽快的把布展完成。但是真正到达展厅的时候呢，其实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它会涉及到说，哎，之前的展具是不是完全适合这个展品，或者说之前的设计啊，对于现在的展品真正到达展厅之后，哎，它是不是完全可以搭在一起的，所以有很多的细节要去考量。而且我们的展览呢，在布展的时候，因为它还涉及到前期点胶的环节，那么前期点胶的话呢，因为我们是视频点胶，要和意大利去做承接，所以我们的基本上工作时间都是在后半夜啊，因为是要照顾对方的这个时差， 对 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艰辛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加拉特亚，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那么它来的时候呢，其实它画框和画作是分开来的啊，那我们需要自己把这个画框加在这个作品上面，但是呢，因为画它的这个体积太大了，那么加了画框的话，对它整个承重会受一定的影响，所以在综合考量之后，比如说和文物修复师，我们非常专业的老师，然后还有和意大利那边去做交流，我们决定说这个画框最后不会被加在这个画上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展厅三单元的这幅画是没有画框的，但其实它本来是有的。对，这也是我们布展当中考虑的一些小故事。对 啊，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在后来最终的呈现上面是把画框拿掉了。 对对，而且因为这幅画年代的确是很久远啊，画框的年代也非常久远，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画框和画作啊，它是同样珍贵的。我们会做最大的这种考量，去把它很好的呈现给观众。对， 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看一次展览的时候，大家可能他会看到一幅一幅的画挂在墙上，或者是陈列在这个展柜当中。但是大家对于策展这件事儿来说是并不了解的。您的这个专业背景就是策展吗？ 我的背景是艺术史和博物馆学。 艺术史和博物馆学。 对。 那我们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策展人的这个专业呢？ 通常专业的策展人都会要求有博物馆学和艺术史的这种经历或者是学习经历在里面。也有一部分策展人是艺术史，就是艺术家出身啊。像这一部分的话呢，他们可能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艺术类的藏品啊，他们对艺术是完全出于自己的这种考量的，所以他们也可以是专业的策展人。所以对策展来说，其实要求的这种范围通常是聚焦在博物馆学、艺术史、考古、文物修复啊等等一系列和艺术相关的领域当中的。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哈，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拉斐尔展，它需要我们对于艺术史或者是西方美术史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那可能对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遇见博物馆还有遇见敦煌这样的展览，可能那就是对于考古是不是会有比较高的这个要求？ 不同的展览的命题对于策展人的背景都会有相应的要求。那比如说拉斐尔他会要求你对文艺复兴有一定的学习和了解。那比如说其他的展览，像您刚才所说的敦煌我们会要求说我们的团队里会有对国学，尤其是对敦煌学有研究甚至有非常深刻认识的这样专业的人士。那么对于我们的古埃及来说，我们就会要求说有考古或还是有艺术背景这样相应的对口的甚至是非常精细化的专业人士去对它做一定的策划。对。 我们发现就是现在有一些 展览啊，它在展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考虑到年轻人的喜好的。 对， 甚至有的这个展览啊，它展出的内容，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但是它看上去哈，从远观的时候觉得好像，比较像一个灯光展啊、光影展啊，或者是这种潮玩展啊。其实走进去以后发现，哦，其实不是，它里面蕴含的是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有没有啊，在我们的策展过程当中会将这种历史的丰厚的底蕴和我们现代的这种文化，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观众和群体，会有一个勾连，会有一个联络呢？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群体是非常主流的群体，所以在展览策划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展览它没有目标群体，因为展览的本意是希望构建一个这种艺术氛围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观众来到展厅，沉浸在这个氛围里有所学习和思考，但是呢，为了让年轻人更好的去接触这种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相对有些距离的这种艺术品，我们也会在当中做非常多的考量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展览它会用这些多媒体的形式啊，还会有一些展览会增加许多的我们叫打卡点啊，这些都是希望和年轻人的群体有一个非常好的链接啊，通过这个媒介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啊我们当中的这些展品，或者是我们要表达的这个展览当中的主题。 之前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哈，就是对话我们的非遗策展人的时候，他说现在他们在着力解决的就是非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展览放在商场里，放在社区里，这样的话就不是大家主动的去寻求我去看一个展览，而是以遇见和偶遇的方式来接触它，这样的方式对于我们的这些展览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更加落地的一种方式呢？您觉得？ 其实任何一件艺术品它周围所受空间的限制在现在这个边界已经不是那么的清晰了，说我们把这件艺术品放在博物馆内，它可能和博物馆是一个体系，那我们把它放在其他的这种空间内，它也可以构成一个体系。所以说只要是对艺术有追求和有理解的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和艺术品搭在一起。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艺术边界的定义慢慢的就模糊了，那我们的思考的点在于如何把艺术更好的带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希望说大家来到遇见博物馆啊，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和世界任何地方的这种不管是真迹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艺术种类也好，都有很好的交流和接触。所以说现在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在商店里面的艺术展览，或者它叫快闪，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形式，因为它打破了这种博物馆的边界，那艺术就在大家的身边，那我们在购买东西或者是吃饭去游玩的时候可以被这种氛围所熏陶，这是一个全民进击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行动。所以其实没有说艺术有很高的门槛，有很大的边界性，现在这个边界慢慢的已经被模糊掉了。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就是已经看完了这一次展览的这个网友朋友啊，也在底下留言说能够在国内看到拉斐尔的真迹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在现在我们这种比较特殊的时期啊，出国对于大家来说比之前要困难很多，而且现在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比如说留学啊工作啊等等，大家都不出国了，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展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没错没错，就包括我们的展品的引进，还有和合作方去对谈，像我们说运输以及点交布展，其实这些环节在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能把这些展品通过多方的努力在大家共同的这种支持下带到北京其实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荣誉，但是我们觉得对于更多希望了解西方美术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大师画作的朋友来说更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嗯， 那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从7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4日啊，所以在这期间呢如果有对文艺复兴对拉斐尔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展厅近距离的去接触我们的展品，近距离的去看到底拉斐尔的经典法则是什么。 嗯，那同时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大概这一系列的展览在展出？ 现在呢我们遇见博物馆除了拉斐尔之外呢还会有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是在中华世纪坛展出，那我们呢涵盖了可以说托洛密时期属于埃及晚期的这一系列多元文化的展品，为大家呈现完整的埃及文化。我们在当中呢会有8具木乃伊非常珍贵，包含6具黄金木乃伊和2具法尤姆肖像木乃伊。那除了古埃及之外呢，我们在华西的五棵松也会有遇见敦煌这是一个光影艺术展，希望大家可以来到五棵松和敦煌近距离接触。那么在10月18日呢，我们会在银泰中心开启遇见夏加尔，我们的现代艺术色彩大师为大家展开新的艺术画卷。 数不过来的展览， 对， 就是一个接一个，然后慢慢的在大家的眼前不断的一幅一幅的接着呈现。 对， 如果大家对于这些展览比较感兴趣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是关注我们遇见博物馆的这个公众号， 对， 就可以看到这些展览。 没错。 那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带孩子看看，也许对他的历史课的学习也是蛮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在展厅，尤其是拉斐尔的展厅，就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来画作面前驻足观赏，甚至还有一些小朋友在临摹，就他把那个天使画得惟妙惟肖。我们发现这是对小朋友来说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是一种线下的美学教育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了。 对。 非常感谢今天博川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谢谢。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对于拉斐尔也好，对我们的整个策展人他们的工作的流程和他们工作的内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博川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后面呢是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那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是你给我温暖。 那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右岸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赶车流